好，今晚嘅谈天说地咧，又正式开始啦。喺个八号风球嘅晚上，咁咧就阿淡咧就嚟紧，咁我阿土咧就喺度顶住档先嘅。喺未正式开始之前咧，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就系、是、The Way We Were。The Way We Were 都算是一首哀怨前面的歌，因为八号风球东南烈风就阿淡应该就是刚才打给他，他说我在金钟就等埋我，他说你不如播下歌先，他说你不要讲晒我想讲的题目主，所以呢唯有我在这里一个人唱独角戏在这里顶住，跟住来的一首歌就啱晒我们写文年 Honesty。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et.Honesty is hardly ever from you. 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y sympathize 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 But 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啱啱咧就有位網友就話，不如播多兩首先咧，就淡冇咁快到。確實係嘅，因為我9:04打俾佢，我就話喂，好似9:09前已經爆風球啦，點搞啊淡？佢話唔緊要啦，我而家落緊樓出緊嚟咁樣，咁我住香港島冇乜所謂啊，唯一嘅車就最危險，就因為咧擺喺樹下邊咧，可能俾人啲樹咧就揼咗落嚟咁樣。咁啊，唯有繼續等埋佢，咁我哋先正式咧開始今晚嘅談天說地。還掂我哋冇乜節目今晚。咁所以咧，可能我同阿淡加時去到12:00，只要咧你保障我嘅車咧，唔好俾啲樹揼咗落嚟得。好，嚟多一首 Eagles 嘅 Desperado。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 a hard one. I know that you've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will hurt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bad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re thank you. Desperado 之後呢，阿譚都仲未到，不過我睇到好多網友呢就話，喂，其實係咪撈過界呀土你。喂，確實僆仔嘅時候呢，即係聽得多呢一個嘅 DJ 講嘢嘅時候呢，都好想好似林宇陽咁做下呢個流行普選嘅。咁就借呢個機會就濫竽充數整多一首歌俾大家聽，就叫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Elton John 嘅。 好啦，淡。 哇，八號風球嘅夜晚的士難揾。 喂，你九點二十分仲話俾我聽，冇問題，我一定嚟，因為你知道一定今晚好多人留喺屋企。 冇錯啦， 居居， 我就冇理由要放棄自己啲聽眾走佬噶嘛。結果我幾艱苦啊，沙田先坐火車，再轉地鐵，地鐵出到灣仔，結果冇的士，駕駛室冚曬牌，咁佢在，咁叫做灣仔咧。就短又唔係短跑，用小跑步速度。 唔係你應該 call 我嘛，我喺附近嘅話俾你聽，我咪攞架車嚟兜你嘛。 反正就係我點諗，而且仲慘就點啦。哇！我見到原來香港人好浪漫嘅。 嗱、啊， 你知道灣仔道兩邊行人道好窄噶啦。竟然我見到一對咧著住啲緬甸或者印度打扮嘅夫妻，應該係夫妻嚟嘅。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嘅，手拖手，成條行人道壓住慢慢行。 咁咪好咯。借呢個風雨嘅晚上， 係啊， 愛情先喺呢度滋潤出 來。咁又見到佢咁有愛意，我又唔好意思叫，喂，唔好餓住啦，唔好阻住我咧，冇理由噶嘛，真係。結果後來一直要等佢行到邊度咧，行到活嗰、那個叫乜落活道定落道嗰條咁鬼啊？即係有間以前有一間叫做咩江啊，交界街嗰邊路口。 嗯。 好啦，终于撞到个红绿灯啦，位啦，有行人，又有斑马线啦，仲见到个路灯俾啲车撞冧咗添。 咁犀利？ 系啊，佢有啲灯咧，咪喺度白，即系黄色底，而上面唔好高，到膝头哥咁高嘅啫，就俾你照住，等佢知道点样过马路，应该转弯，成个撞冧咗，咁先揾到个空位，狂摄入去就跑翻嚟啦。都系迟啊，三个字。 唔系，所以你应该早少 call 我，我喺地铁站。 就系嗰三个字，就喺地铁站嗰三个字，真系搞笑。不过唔好理咁多啦。唉，讲直选我哋，澳门就冇得直选噶啦，因为澳门基本法四十五条讲得好清楚。 香港 冇循序渐进双普选呢回事。 香港都冇噶。 香港起码文字上写咗，你系有机会喺2047年。6月30日夜晚12点正之前循序漸進雙普選。 即係嗰陣時候基本法已經係唔再生效㗎啦 ,50 年已經過咗去囉。咁你真係搵個老闆。 即係得一秒囉佢即係佢出12点正前一秒呢生效呢都得嘅。 啱啱投完票亦都啱開始準備宣布投票跟住就完啦咁。 跟住冇錯係囉。 喂但係嗱最近呢我哋坊間呢就講緊呢個所謂變相公投啊。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大概半年前到呢即係社民連提出嚟嘅。咁當時呢我都知道呢就有幾個記者啦或者幾份報紙呢就有嚟採訪嘅。咁、所謂全民公投變相嘅方案呢基本上就咁我哋見就喂搵幾個每區嘅立法會議員辭職。 係 呀。咁、我哋最初嘅建議就不如咁啦嗱按比例各大黨嘛即係你都民主。 每人選一個出嚟。 最少選一個嚟到民主黨有九個咁你可能係負責兩區啦。咁我哋社民連得三條友咁我哋。 選一個啦。 咁咪捱一個啦或者獨立嗰啲又捱一個咁樣。咁好啦冇咩人有反應跟住呢就全部吹淡風。第一就覺得冇用。第二可能背後就係最怕一樣嘢就係驚同阿爺對抗啦係咪 呢個唔係對抗呢、這個事實上變相公投啦。 咁阿爺最驚呢樣嘢㗎嘛。 即係睇到台灣咁買阿李登輝當年都知道呢公投獨立唔啱嘅。當時民進黨呢有叫陳唐山有就叫外號叫陳公投。佢就主張呢一返嚟就話要公投加入聯合國。 嗯。 以彰顯台灣獨立或者台灣嘅主權。咁當時呢李登輝表面上梗係拒絕啦。 係。 但佛世就炒到收貨。 收貨。咁嗰度係李登輝嘛台灣算係一個半獨立嘅地方嘛。 然後呢就喺92年到96年之後就修改憲法。 嗯。 因為本來台灣其實類似美國一隻叫選舉團制嘅就係每個地區選出一啲叫國民大會代表然後由國民大會代表再投一個總統出嚟㗎嘛 ,92 年都咁投嘅。 嗯。 咁美國也一樣㗎就選各個州有幾多有幾個投票人或者選舉人。咁投如果你選個人多過佢咁你咪贏囉。即其實間接選呢種叫我哋叫授權投票嘅呢其實都係直選一種形式。咁 冇話一定係邊一個好嘅不過從美國一兩次嘅經驗就發覺喂如果。 總票數多可能輸咗。 係啦。 包括杜威又係咁啊戈爾。 戈爾係咁係咪 即呢種投票制度對民主黨不利㗎。咁但唔理咁台灣就呢諗個屎橋喇就。 就整個 referendum。 佢搞 referendum 點玩法呢就話與其咁樣 國民大會代表做選舉人去投，哇又要投一投兩次勞民傷財， 不如一鑊過啦， 一鑊炒算啦， 一鋪玩完佢囉。 記得嗰次有四個候選人出嚟選嘛，第一個就當國民黨啦，就李登輝啦，第二個國民黨走出去嘅林洋港啦， 有個陳李安， 有陳李安啦，最後就是民進黨嘅彭明敏啦，咁四大天王一人一票選。記得嗰次共產黨懵你知唔知啊？因為共產黨不嬲野蠻慣嘛，喺屋企大曬，冇人同講啲咁古難嘢嘅。 係，就派好似幾個戰艦啊嗰啲咁嘅嘢過去。 係啦， 就走去圍呢個台灣咁樣。 見你越圍台灣係越要投，呢個世界係咁噶嘛。 咁啊自然啦。 咁結果就衰咗啦。結果台灣嗰次一人一票選完總統咧，事實上即係等於變相公投。 變相公投，但係佢又冇講話獨立嘅。 佢冇講話獨立啊。但你次次一人一票選總統，這個總統是代表國家主權的，那就是跟你共產黨玩完。 喂，但如果你覺得我們現在泛民提出每區找一個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辭職 ,ok? 變相的公投對是不是需要2012有雙普選這件事 沒 意思的，跟阿爺曬冷 show head, 你覺得有沒有實際效果呢？ 我諗而家咁早晒冇必要囉，最好就2011年就係晒，就 而家講定啦，而家揾樣啦， 而家揾樣，因為你2011年晒嘅話呢，就起碼影響到2012年嗰次嗰個特首選舉㗎嘛。 ok, 而且你 係年底先定改方案喎， 而且另外有一個好處係點呢，就係你起碼你個議員都盡咗自己嗰個議員嘅責任，盡咗四分之三囉。 嗯， 因為你2012年先任滿嘛，去年選出嚟咋嘛。 唔係呀，而家個講法就是因為2009年年底或者係2010年年初呢，就係會即係推出呢個政改方案嘛。咁 你而家阿爺嘅態度已經擺到明2012年係冇㗎啦。 所以咪就同佢表態 囉。人大釋法都已經早係咁㗎啦。 咁而家咪逼你，即係就算你冇呢一個2012，你都 其實 民主黨同公民黨嘅立場就話你都要俾個時間表同路線圖出嚟嘛。講清楚係咪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2020 係普選立法會囉。 你估曾蔭權會唔會有春嘅咩？ 曾蔭權梗係冇春啊嘛，所以我哋做啦好。 咁你講得多餘。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咁，喺佢2011年公布方案前去玩佢。 係。 因為你而家只能夠再做手段去威脅佢嘅啫。因為你太早，嗱你要譬如今年即刻搞，明年即刻就改選。 我哋唔會咁做，你都係等佢嘅政改方案正式出籠。睇個諮詢嘅過程係點？ 即係你明年個選嘅太早囉，阿爺唔使諗啦，阿爺當你死嘅一定就。 我覺得佢今次唔係喎， 阿爺唔會理你㗎。 認真地會處理泛民呢一個五區總辭，跟住呢係變相公投呢個方案喎。因為點解呢？你可以預計到呢個一定會成為 國 際嘅新聞同埋焦點。而阿爺係最怕呢就是美國佬嘅，雖然佢表面上好憎美國佬，係咪？ 咁你睇到阿爺而家玩曬嘢啦，交到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嚟香港公然恐嚇，就立法會自我膨脹勢力越嚟越大喎。喂大佬，咁曾鈺成死呀？喂你即係你即 係係主席嚟㗎喎，係咪？ 你即係冇理由大曾鈺成㗎喎，真係主席嘅代表立法會喎，真係。 算啦，呢啲咁嘅政協。 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就有少少啫。即係阿爺而家擺對門，我覺得係當你死㗎喇，真係。 唔係啊，有個網友同意你呢個講法㗎，佢話 You think you can force grandfather for anything。 我唔係覺得可以能夠 force 咗你乜嘢。如果而家你乜都唔做嘅話呢，係會 繼續要做要做要做 要繼續呢，其實可以你香港人都傻。 分區變相直選其實係一個好計嚟嘅。 係咪嗱，我唔理你擺邊個人上去。嗱，第一我自己嘅估計呢，就係我哋一定係搵返辭職嗰人選返㗎啦。而對手可以出到乜嘢人呢？ 出乜都輸㗎根本就。因為佢都差唔多六四開， 佢所有最強嘅人已經入曬立法會啦。 唔係，即使佢立辭咗職出嚟選，都係輸。 冇錯啦，除非你咁醒目，就係揾翻佢一啲最強嘅猛將，就辭職嚟陪我哋選。 但問題即係選選兩個位喎、 啊。都係咁，你可以咁噶嘛？即係 選兩個位有咩好處呢？亦有個語咁嘅咁嘅，你亦可以從佢裏面嗰個票數呢嘅分配，知道喺各個選區本身呢就泛民同埋傳統呢，即係保守派呢個比例係邊度嘅。即係我其實我最希望呢，泛民就一人一個詞， 建制派一個詞， 建制派就一人一個詞， 唔會嘅。 咁然後呢， 睬你傻， 唔一定㗎。咁然後咁詞法呢，就各人就推一個出嚟選。 咁咪好玩囉。 但嗰個就唔係單月單票制喇喎。嗰、那個 議席。唔係嗰個單議席雙單票雙議席。 嗱我而家諗緊就話如果好似你個 scenario 咁我當兩個都遲啦嗱建制派又遲泛民又遲雖然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好低嘅。因為你點解呢咁咪即係確認咗即係呢個真係公投。係咪應該有民主選舉咁樣係咪呢個可能性低。 其實我講我係民建聯我支持公投㗎喎點解呢好簡單㗎。 你想同阿爺 我起碼立多幾隻咁但係你而家根本講得難聽啲啊你而家 cancel 曬間選都席位啊民建聯或者叫做建制派呢佢會喺嗰啲廢帝法功能團體嗰度呢好似係霍震霆嗰啲組啊咩石禮謙嗰啲呢嗰度立多十席八席啊。 嗱我唯一覺得譚你呢個有意義呢即係唔理阿爺背後即係點樣發功佢嘅意見究竟係點樣民建聯會唔會跟隨都好呢不過實間㗎啦唔使諗下。唯一個重要性係在於呢佢可以出返啲猛將出嚟。 係囉。 係咪因為我覺得唯一我哋能 夠。嗱譬如鬱敏詞嘅。 搵呢個詞 佢就搵一個李慧瓊詞係咪 李慧瓊係差啲咁樣 咁最好搵梁美芬啦真係 梁美芬詞囉係囉 係囉 咁你嗱就九龍東又唔使喎你搵返陳婉行出嚟咪得囉 搵咪就係囉係囉 最強呀佢嘛成個左 派但都係死呀因為九龍東嘅票池都係六四開㗎五五對四五或者六四六對六零對四零㗎。 六零對四零呢就係即係03年七一遊行嗰次啫或者係。 今次都五五對四五啊。 之後九八年嗰次。 因為你要計埋你啲票㗎大佬。 我知 道。如果今次唔係九龍東間中搣咗個位早你已經選上咗啦。 我 知啊。X 交叉喺廣東口㗎。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我自己估計呢第一。 其中懷真係陰謀嚟㗎等送個位俾梁美芬根本就。 是送個位俾佢嘅。喂但 anyway, 嗱我哋講返轉頭就係如果真係兩個位嘅話你要行比例代表制㗎喎咁咪等於零囉即係每人、 啊、 每人贏返個囉。 係呀、啊。 咁咪沖淡咗你囉。 係呀、啊。 另外一個辦法就 係。阿爺肯唔肯咁睇呀。 另外一個辦法可能就係點呢我估計就係呢我唔同你選。你包就玩嘢嘛。 另一個玩五個五個人五個吹一個人出嚟選睇下攞唔攞到百分之幾多票。 跟住呢除咗蘋果日報之外其他所有報紙睬你傻。 唔提唔講。 得唔得呢這個方法。 不過 即係你佢控制好多份報紙。 你冇睇專子有個漫畫咩 吓點呀 就話有兩隻曱甴狀嘅物體趴喺爺嘅奶乳房嗰度吸。一隻叫 CCTVB, 一隻叫 ATV, 你冇睇呀 即係周圍全部奶係爺嘅腳趾。 得㗎咩唔得啫。 咁低調進行咁跟住呢就冇人同你參選。 冇錯啱。 咁有得你繼續自動當選法咁成場 show 呢 係啊 你想做就冇得做啦。 係啊。 但我覺得就會咁喎有啲傻佬會走出嚟㗎喎。 傻佬今日攞唔到咁多票㗎嘛。 咁你有得選囉係咪都。 選個頭咁樣 你搵阿劉泰咁出嚟同黃毓民再選一次咁咪仲死九比一咁樣。 冇寫 CTVB 喎佢叫角色混淆喎啦。一個政府台叫 RTHK 呢就乜都冇。另外一個就是 A 字頭一個是三種顏色的就趴在阿爺的乳房前面絕緊奶喎。 是不是絕腳趾。 即是呢兩個私營公司反而有奶石飲喎。 嗯。 公營的香港電台反而乜奶都冇得飲就慘了。 咁即是話呢如果有一個其中一個 scenario, 我覺得就是所有低調有得你自動當選亦都撳住嗰班傻佬喂大佬你唔好出嚟啊、我最多俾錢你你想要份工我俾份工你。即係當阿譚你係傻佬嘛譚你唔搞啊大佬。明啱你俾阿黃毓民贏咗九成咁就九成民意係支持全面雙普選咁樣係咪 唔會啊如果要玩嘢嘅話要湊熱鬧我實同黃毓民選㗎。香港兩大名嘴叫咩叫做咩乜嘅以前商台嘅合作伙伴就反面承受。咁先炒你多人投㗎嘛。 跟住最後尾嗰日就話、你都係唔好投我啦你都係投黃毓民啦。 我最後咪做黃建軒囉。黃建軒嗰次台北市選選市州選舉咪咁囉。到投票前一日話我個角色已經完成咗啦。各位呢你投你一屋企人如果五票呢先投我一票。如果冇你投晒俾阿九哥得㗎啦。 好。 我少少百分之三就夠㗎啦我滿意嘅。即係唔好俾我太冇面。咁佢嗰次買咁咪大勝啊陳水扁兩萬幾票囉。九萬票到七萬票囉。 嗱你今日講嘅嘢立此存照如果阿爺嘅陣營冇人出嚟選嘅話就你頂上。 好我頂上。 好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